第二十三课。学校里边有邮局吗？一、课文。一、学校里边有邮局吗？ 学校里边有邮局吗？ 有。 邮局在哪儿？ 在图书馆西边。 离这儿远吗？ 不远，很近。 图书馆东边是什么地方？ 图书馆东边是一个足球场。 二，从这儿到博物馆有多远？劳驾，我打听一下，博物馆在哪儿？ 博物馆在东边，在和平公园和人民广场中间。 离这儿有多远？ 从这儿到那儿大概有700-800米。 怎么走呢？ 你从这儿一直往东走，到红绿灯那儿往左拐。马路东边有一座白色的大楼，那就是博物馆。 谢谢您。 不客气。 二，生词。边，东边，西边，南边，北边，前边，后边，左边，右边，里边，外边，上边，下边，离，远，近，地方，足球场，足球，劳驾，打听，博物馆，和平，广场，中间，从，到，米，一直，红绿灯，绿，灯，往，左，右，拐，马路，路，坐，白色。 六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地方，堤防，足球，初秋， 公里，空气，中间，重点， 一直，一只，大楼，打球。 二，多音节词。 东边，西边，南边，北边， 上边，下边，左边，右边， 里边，外边，前边，后边。